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记得上一集我们是介绍日本诗人大江顺的作品，今集我们继续。 是啊，今集呢我们讲一个呢更有社会意义的大江顺。咁其实点解呢？因为大江顺好明显佢系属于所谓呢个日本战后一代啦。战后一代呢喺60年代呢其实日本好激嘅，好激进嘅。所谓赤军啦，反安保运动啦，其实各种社会运动的参与，学生运动的参与，咁呢是同成个世界嗰种所谓革命浪潮是相符合的啦。咁大江顺呢都不可避免地即係加入咗呢种反战啦，同埋呢种追求非主流嘅生活思想啊等等啦。咁呢佢所以佢好多首先呢其实都同反战有关嘅，的确係50年代。嘅時候點解呢？日本嘅年輕人會咁反戰呢？因為剛佢哋係戰爭，都係戰爭嘅受害者，經歷過呢、這個即係二戰啦，最後原子彈嘅教訓啦等等，所以日本嘅反戰呢聲音係好強烈嘅。咁去到韓戰、越戰嘅時候，美國又借日本做基地啦，嚟去即係去打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咁樣嘅時候呢，咁日本嘅左翼年輕人呢，或者係呢啲藝術家作家呢，絕大多數呢都係企喺反戰嘅立場嘅。首先同大家講嘅呢就係佢有一首叫《方舟》嘅詩，其實佢寫《方舟》嘅詩嘅時候呢，佢仲係剛剛出道嘅時候。咁但係方舟呢個意象呢，喺同佢同時期仲有一個藝術家用過，就係、自山修斯。导演自山修司， 佢拍过 电影系啦，佢有一部电影就叫做《疯子方舟》，就系、是、方舟系讲紧我哋都知诺亚方舟嘛。但系点解方舟呢个意象全部出现喺嗰个时代呢？就系、是、因为嗰个时代啲人咧觉得世界就要灭亡啦，我哋需要一个方舟令我哋嘅人类嘅文明重新延伸出去。吓，我哋听下呢首诗。 方舟。大江顺，起锚的星座船队从空中渡过，灯火在地球上绝灭，悲愁迅速冷却，用湖水的风啄洗羽毛的鸟儿徒劳地寻找昨天在空中哇啦啦作响的看不见的河。人儿哦，请敞开窗门仰望夜空，今宵让我们倒立着在空中行走，藏起的天空，夜之海可如镜一样闪烁，真真地映在水中的森林美影，远把森林胜过。倘若坦开胸怀步入夜的深宫，可又装点地球的血带招展轻歌，一边摇晃着可憎的阴暗的洞穴，一边在夜的沉默中娇声娇气呼喊着，这星是故乡吗？血泛起血，这星是故乡吗？河川干涸，鸽子们从明亮的森林离去已经很久，爱人哟，连你的手也常常失落。 方舟，咁作者就系大江顺。 呢首诗好特别嘅视觉咧，就系佢有时咧，你会感觉有时你系喺个离开地球嘅方舟上边，有时咧你就系喺地球留咗喺地球度望紧啊嗰啲离开咗嘅人，或者佢嘅心理系好矛盾嘅吓。到底我哋人类嘅社会咁令人厌恶，我哋系咪应该放弃佢呢？但系我哋又系即系由人类社会而嚟嘅，人类社会有好多令我哋眷恋嘅嘢。嗰種矛盾喺入面出現到，咁入面呢其實好多意象呢我嗰陣時我年輕嘅時候睇呢就好卡通片嘅、 啊、 感覺上嘩又星空艦隊啊又有啲人喺度天空度倒立住行走啊，即係好似我哋嗰陣時睇好多嗰啲卡通片，有銀河鐵道999啊嗰啲卡通片啊，咁但係入面有啲意象呢就好凌厲嘅，佢話裝點地球的血帶，因為戰爭而死嘅人嘅血 漂浮咗喺宇宙入面呢，变成咗一个好似土星环咁样、 嗯、 一条带围住嘅星球，呢、這个地球已经死去咗喺佢呢首诗入面。咁佢话仲系咪故乡呢？佢最后系以一个坐喺离开地球嘅宇宙方舟嘅人嘅眼光望返去呢个地球。佢话呢个星到底系咪我故乡呢？点解冇晒河水，剩返血喺度咁样嘅。即系呢种控诉。咁佢最后佢话连爱嘅人都捉唔住，佢嘅手已经都捉唔住啦。 系，哇！真系好似日本嘅卡通片咁。 系啊，同埋咧，仲有一首歌，我都谂起有一首歌我好中意。日本有一支乐队叫做 Tama 嘅，咁咧佢有一首歌叫做 Sayonara 人类啊，再见人类，亦都系以一啲咧离开地球嘅人嘅视角去讲嘅。 系呢一首方舟啊，跟住落嚟我哋要听1951年圣诞节前后朝鲜战争时代。 1951年圣诞节前后朝鲜战争时代，大江顺被雨淋湿的椅子上低垂着死亡，从公园的这个角落到烟蒙蒙的小街边巷，漆黑的静静的椅子的壮烈，我们的青春在风雨中任凭残长。说吧，为了我们怎样的春日，怎样的梦想，在荒野之际存活着闪光。看哟，像抽皱的10元钞票一样抽皱的心房，黏着飞浅的血肉的烧焦的木桩，冬的天空，我们的烤焦的空间，踏着坠落的太阳，是谁在那里编织着残酷的夜网？呵呵，难道只有敌手才能证明我们不幸的出身？在今天，被杀在纸上的铁粒整齐地排列在黑色的磁场，日本列岛，可悲！倘若悲哀将如岩石一样倾住倾住向海的深处，夜之何哟？为了让500万悲哀的眼睛在泥沼中安详，我们的世纪的戈尔格萨在越过大海的彼岸的山岗，其以伟地就起人道主义的微笑，妖异的军靴的遥远的光明，微微摇动着那低沉的回声的原始的汤汤，告发吧，服从，早已在梦中陶醉躺扬，扁平的耳朵，被风雨吹淋的漆黑的青春，靠分泌死养肥的我们，腐败已是纯洁的影的部分，它不过是成熟不为人知情。看哟，灰色的曙光中，蘑菇群在如湿的地上投下抖擦的身影，因了过多的流血，地上的盐在我们的体内已经过剩。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呢首嘅题目已经够晒点题啦，已经讲出咗一切吓嘅背景，而且呢首诗咧喺佢嘅诗入边都好特别，入边有啲好具体嘅意象，比如话十元钞票啊，这个我哋嘅世纪嘅呢个戈尔格萨，戈尔格萨其实我哋圣经入边就译成咧骷髅地，即系耶稣受难嘅地方，入边好多好具体嘅名词出现咧，好似系将日本咧推去了一个命运即是交错的地方。1951年的时候的日本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地位的。因为呢那时候美国占领了它之后呢，就将它变成了一个军事基地了。直到现在冲绳都还是这样嘛。所以现在的还有很多日本人是反这个美国的嘛。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叫做安保条约。 即係美國同日本簽署安保條約呢件事呢，令美國同日本結成咗一種呢奇怪嘅同盟嘅同時呢，但係亦都令好多反戰嘅人呢就會覺得，即係安保條約呢實際上將日本呢又再變成一個戰爭國家嘅附庸，其實佢依然冇得到和平。所以點解60年代嘅反戰運動又叫做反安保運動，就係咁樣。咁呢入面呢，我哋聽佢係好敘事嘅，佢慢慢慢慢喺日常最日常嘅日本呢，我哋所見公園角落係啲有人食煙，有人喺度好頹廢咁樣，慢慢慢慢個鏡頭你會睇到由最細嘅特寫一張椅向上拉起嚟，最後拉到成個日本列島，成個朝鮮半島，成個東亞地區啊，跟住你仲可以聽到軍靴仲喺度回荡緊。你以为1945年原子弹落咗之后世界就和平咗啦咩？世界仲远远冇和平。咁入面呢有一句好反讽嘅句子，头先听到呢，佢话奇以伟地，就起人道主义的微笑。但係呢个微笑系一面旗，一个好鲜明嘅意象，一面旗跌咗落地下，好似一个人嘅笑容被掠埋一齐咁样。笑都其实系一种苦笑。根本是无法止微笑的，这个人道主义是一个讽刺。 是，同埋他最后有提到蘑菇群，是吗？ 这个很明显啦，就是蘑菇自从原子弹之后呢，蘑菇对于日本人来讲，其实这个形象就是死亡的意象。而且不是一朵两朵，是群，一群蘑菇这个阴影。但最后两句呢，他讲到地下的盐在我们身体已经过剩，又有点复杂。即係其實如果用聖經嘅隱喻嚟講，人係要成為世上的鹽，即係一個良，一個有良知嘅人。咁係咪講我哋要成為呢個真正嘅鹽？因為我哋已經流血過多啦。 是这一首1951年圣诞节前后朝鲜战争时代。跟住落嚟我哋要听灵甫。 灵甫大江顺，居住在哪里的滴答滴答滴答滴答，钟摆般摇着头，在扶手椅上仿着的许多更多的母亲，在夺走了孩子的疯狂的大海，风与浪呼号着的海面的海面，下半身全浸在水中，靠扶手椅浮起的母亲们，在被悠悠追赶日脚的鲸的母子碰撞摇晃的他们的腿肚上，垂挂着紫的绿的海草，闪烁着动物胶的微光的灵的怀像，巡洋舰、战舰、特殊潜航艇、输送船队、破船们在这里聚集，仰望着母亲们，因为再无法靠得更近。船内扮演浸水尸体的替代孩子的将士们，哦，还要换到什么时候啊？天快黑了，鬼要来了啊！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摇摆着头，在扶手椅上摇晃着、叹息着的母亲们，那上面雨下下停停，下下停停。海上初秋骤雨，黯黯燃烧的云飞雨。 灵甫大江顺的作品， 灵甫又是一首关于战争的诗歌。咁灵甫呢，是如果照中国古代解释，灵甫是指人的心或者脑，即是心灵。即是灵魂所居住的地方。但是在他大江顺这里呢，他是变了味道的。他写了一组诗，有灵甫、墨甫、沉默的墨、草甫、野草的草等等，各种甫。但是灵甫是怎样呢？是灵魂失去的地方，其实在这里变了是。他说灵呢是发着微光的遗像，就是好像日本那些，比如话嗰啲神社啊，前面飘荡住嗰一块遗像咁样，但系入边出现一个咧，就系大灾难嘅场景，啲母亲咧坐喺张椅度啊，即系嗰啲摇摇椅啦，喺度等紧啲仔翻嚟。但系啲仔唔单止被大海卷走咗，而且啲仔都抵挡唔到大海过嚟咧，将啲母亲都飘咗起嚟。 即係啲母親坐喺個扶手椅飄起嚟，即係一個幻象，一個死亡嘅幻象，非常之恐怖。最後你都知道啦，呢啲孩子永遠都翻唔到嚟，而且佢用嘅講述嘅方式咧，係用一種遊戲嘅方式，所以會令你覺得尤其之恐怖。佢話呢班去打仗嘅孩子就好似佢哋細個玩戰爭遊戲咁樣，佢哋喺啲船入邊扮浸死咗嘅屍體，但係實際上呢兩個意象重疊咗埋一齊，佢哋將來亦都會成為咁樣嘅屍體。啊、就是呢首詩控訴呢、這個戰爭控訴得非常之鮮明嘅、啊、而且全部都係意象，佢冇表達乜嘢，即係冇一種直接嘅説教喺入邊。咁、最後咧，佢出現一個意象就係、是、雲飛雨嘅意象。雲飛雨係日文嚟嘅，就係話咧喺初秋嘅時候咧會落起一陣陣驟雨，每落一場就好似我哋廣東話咁講嘅就係、是、一場秋雨一陣寒啊嘛，就係、是、一場場嘅秋雨咧，跟住咧喺日本嘅。嘅想象中咧，呢啲雨系帶住靈魂，死者嘅靈魂翻嚟， 哇！ 啊、就好似重陽節咁樣，翻嚟我哋人類嘅世界咁樣。咁最後咧，呢啲喺靈府翻嚟嘅孩子，仲揾唔揾得翻佢哋嘅母親咧？ 哇！好陰鬱啊！呢首詩， 好日本，好似日本有啲即係關於鬼魂嘅浮世繪嗰種嚇、所謂北鬼夜行圖啊嗰種感覺 嚇、靈府。跟住我哋要听叙诗《自画像及小小的希望》。 叙诗《自画像及小小的希望》，大江顺。饭桌上虽已有月前蟹和春菊和萝卜，又把咸咸的寒酸的鱼干也摆上桌。不知不觉心情变得压抑，烹调人兼食者的我，人生的帝官，菜肴的胜败，这两样都不精通，诗的作法也不明晓，然而字的写法还多少知道，既不懂解开宇宙之谜的数学，也作不成集约世界一切倾诉的诗，只求一次沉入到我的诗中。幼儿和猫仔儿并肩，一动不动地凝视草叶上的露珠，那毫无设防的，使令观者悲哀的，仿佛什么都不再诉说的深深的眼神。 叙诗咁啊，呢首诗就系来自大江顺嘅。 写呢首诗嘅时候咧，诗人咧其实已经50几岁啦，但系佢个仔先刚出世、小朋友刚出世，所以呢首诗咧，我哋会睇到、完全唔同，同我哋之前睇嘅佢嘅诗，即系我自己有感受啦，即系成为咗父亲系一个好大嘅转折点，对一个写诗嘅人嚟讲啊，佢入边咧你会睇到，咦，真系好似我哋上一集有讲到呢、这个。小津安二郎的感觉、哇，先拍下张台上面，哇，有螃蟹食，有菊花，有萝卜，哇，跟住鱼干啊，虽然好寒酸啊、但摆出嚟呢都系一餐好好嘅饭。跟住佢话其实佢好似佢跟住讲到佢自己啦，其实佢唔系好识煮嘢食嘅。但已经 OK 啦，佢话就好似我写诗剧都写得唔好，好谦虚啊，但系起码我识写字啊。但系咧呢一切呢一切呢，佢喺度祈祷紧啊，希望咧呢个宇宙嘅谜呢集中成一首诗啊，沉落我嘅诗入边，所有包罗万象嘅嘢。但系最后一个转折就话，咦，呢、这个时候呢、这个诗人喺度谂紧呢啲嘢嘅时候，突然间发现呢，佢个仔仔同佢只猫仔。一齐喺度睇住，可能个庭院入边啲露珠啊，佢觉得，咦，呢两个人，呢两个生物，好似比我更加懂得宇宙咁样，望入去佢入边呢个观察咧，我都有留意过婴儿嘅眼神，系其实系无思无虑噶嘛，你望入去，但系你望得耐咧，你真系会觉得有种悲哀。因为佢嘅眼神非常之透明，就好似睇住大海咁样，即系你望海望耐咗，你都有感伤嗰种感觉。咁你望住个婴儿只眼睛就系咁样，啊，你会觉得入边好似蕴含住成个宇宙咁样，但系一切都系不可解嘅。 吓，呢首啊叙诗啦，但系都系正能量嘅，因为有讲到少少的希望。 系啦，佢话自画像及少少的希望，咁少少的希望咧就喺嘅猫仔同佢嘅仔身上。 系，哇！咁其实我而家睇完即系阿大江顺嘅诗，又令我好奇，我唔知道即系海啸嗰个事件之后，佢有冇创作咧？ 我就冇睇到，因为其实我有留意嘅。海啸，日本灾难海啸之后呢，日本最出名嘅一本叫现代诗嘅杂志、就出咗个专号嘅。咁好多人都写咗诗，高桥木郎啊，谷川俊太郎，包括我有一首诗呢都译成嘅日文收喺嗰入面。因为呢我写完用嗰首诗呢，我啲日本朋友做翻译嘅睇到啦。佢觉得咦好特别喎，真係以一个外人嘅角度去睇。咁大江顺就冇写啦，但係呢我觉得佢嘅诗入面始终蕴含住呢，即係所谓其实日本好多诗人都係咁样对呢个岛。因为日本岛呢好多自然灾害啦。但佢又好靚好丰盛，我哋都好鍾意去日本。咁你会觉得尤其珍惜，所以日本人嘅危机意识好强好强㗎嘛。危机意识越强，就对美嘅极致嘅追求越高。人就係咁样嘅。如果你生活喺一个好平淡，完全係觉得一个平原，一个好乜嘢事情都唔会发生嘅地方，你就会可能求求其其就咁，你嘅生活就咁过。但你如果觉得喔呢个地方迟早要陆沉嘅，或者点样啊，尤其又经历过二战啊等等之后，你会觉得喔每一个细节嘅嘢我都要好珍惜。 好似每一日就係最後一日咁。 日本嘅美學就係咁樣囉。咁其實我哋都以前介紹過宮澤賢治啊，又介紹谷川俊太郎啊等等日本詩人呢，其實我哋都會感覺到呢種對脆弱嘅美嘅守護啊。但係佢哋呢，之所以我更鍾意佢哋而唔係一般嘅日本文化呢，佢哋除咗守護呢個脆弱嘅美，佢哋仲會不斷咁建立同埋拓展。你會睇到大江上好多詩呢都有一種開拓精神。向住宇宙，向住人嘅深处嘅开拓。 系，咁我哋一连两个星期啊，介绍咗日本诗人大江顺嘅作品啊，咁啊，大家可以再睇下佢其他嘅诗作啦。 其实好难嘅，因为佢嘅中译本咧就得一本，其实原嚟旧书店可以买到，即系网上书店，但系佢一过身之后咧，即刻升晒价。系啊，好多朋友同我讲话，而且啲人升价咧仲。因为其实因为我讲佢嘅过身啊，咁甚至有啲旧书店网站咧讲住呢个廖伟棠推荐，咁就涨咗价。咁我有啲读者话：哎呀，你不如唔推荐仲好啊！ 所以可能就廖伟棠头先喺三米就讲话，都要学下日文啦。 系啊，学日文睇翻佢自己嘅作品啦。 好，我哋下星期再介绍其他嘅诗人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